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随着我国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多，相声这门古老艺术也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就是相声走出国门的亲历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聊聊他在相声海外推广方面的体会与感悟。马季头一次出国是在1979年，当时是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评价自己的首次出国经历：这次走出国门看世界，眼界大开，感慨良多，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我都得到了不少启迪，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访问期间，马季最关心的就是日本的喜剧艺术，但由于时间太短，马季并没能深入地和日本同行们进行艺术交流，只是在京都看了一场和中国相声很接近的漫才表演。通过那场演出，马季发现日本的漫才演员从中国的相声艺术中学习了很多技巧，由此也印证了艺术是不分国界的这句话。马季不光在日本观摩过漫才艺术，还曾经远赴新加坡去表演相声艺术。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心地里图》片段，然后红九再慢慢跟您说。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明天日报》。 明天日报 看过没有？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见？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看我姨去了。 你姨是什么人呢？ 夏威夷。这不知道吗？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冰岛啊。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穿的什么衣服啊？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衫。 嚯，这衣服新鲜。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 哦， 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 哦， 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什么船呢？ 阿根廷。 火 这船还够大的。 下了船我还骑马。 什么马？ 巴拿马。 巴拿马也骑上了。 哎、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什么路啊？ 奥斯路啊。 哎呦，那路好走吗？ 不好走。 哦， 竟是北海道。 呵，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新加坡啊， 最后才到了广岛。 哎呦，到广岛了。 广岛四外全是水。 那可不都是水吗？ 左边是尼罗河 啊，尼罗河， 右边是永定河， 永 前面是洞庭湖 啊， 后边是黑龙江。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什么动物啊？ 那叫爪蛙呀。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叫唤出来声音怪。 怎么叫唤呢？ 虎爸虎爸虎爸虎爸。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我听着害怕呀。 啊， 撒腿往前就跑。 哦， 前面有一个村庄。 什么地方呢？ 柬埔寨。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嗯， 前面有一座城堡。 哦， 卢森堡。 哦，卢森堡啊。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哦，都是房子。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是吗？ 地下铺的是 什么呀？ 比利时的。 哦，比利时。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好家伙，够阔的、啊、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啊， 墙上抹的是安徽。 安徽是什么徽、啊、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什么呀？ 日内瓦。 哇，够豪华的 啊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哦，波士顿呐、啊， 波士顿上的还有一个梵提冈呢。 哦，梵提冈装什么呀？ 装种花了。 啊、什么花？ 种的是荷兰呐、啊。 呵，这地方够美的、 啊。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我赶紧叫门去吧。 哦，叫门。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野门 啊， 那是家门。 说全家人都出来了。 说什么人呢？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表妹叫什么？ 苏格兰、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好嘛，这几个表妹。 哎， 还有呢？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那是什么人呢？ 我表哥呀。 叫什么？ 莫洛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好嘛，这四个哥哥。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什么仪式？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呵，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开锣。 我姨亲自打那曼鼓。 好嘛， 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够热闹的啊。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啊， 眼前一片慕尼黑。 怎么了？ 天太晚了。 哎呦，赶紧点灯吧。 我妹妹达和美啊， 啊，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这蜡能点吗？ 真正的名牌。 什么蜡呀？ 希腊呀。 哦，希腊呀。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够亮堂的啊。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哎，都有什么水果？ 第一盘是干果。 哦，干果呀。 没吃过呀。 那尝尝吧。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怎么样？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啊。你这嘴太急了。 我吃第二盘吧。 哦，第二盘什么？ 第二盘是巴黎。 巴黎呀、啊、 嗯， 什么味儿？ 咦，黎巴嫩呐。 什么叫黎巴嫩呢？ 好吃啊。 是啊，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什么呀？ 尼加拉瓜。 我没吃过这种瓜， 太甜了。 是啊，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蜜乳啊。 够馋的呀。 这时候我姨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哦，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都有什么菜啊？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好嘛，这四个菜、啊、 我太爱吃了。 是吗？ 脱了衣服 啊，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什么话呀？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哦， 一边还吃饺子。 吃多少啊？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好嘛，太多了。 吃的我这肚子 啊， 蒙古蒙古的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嗨、哎，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了？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刮什么风啊？ 珠穆朗玛风。 嚯，这风够大的。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的耶路撒冷啊。 怎么了？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保姆是谁啊？ 达列斯萨拉姆啊。 啊，那是保姆 啊 好嘛，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嗯，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嚯，这被窝够大的。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够热的。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那怎么回事啊？ 肚子难受。 那赶紧上厕所吧。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澳门 里头有人。 谁呀？ 阿拉伯在里头呢。 他在里头。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 啊。 他在里头搭话了。 他怎么说？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轮着蹲呢。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马季去新加坡表演相声的故事。那是1989年的春节期间，新加坡举办春到河畔的大型迎春活动，马季和爱徒赵岩受邀前往参加。在新加坡的三场演出，他们受到了新加坡市民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新加坡广播局的一位负责人又邀请马季和赵岩参加他们的推广华语运动月活动，并希望他们能够办几期相声训练班。对于这个要求，马季欣然表示同意。他觉得为新加坡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在圆满完成任务后，新加坡广播局还留下了马季录的几盒磁带，并且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做“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这个节目后来深受新加坡人民的喜爱，通过这个节目也使得中国相声艺术在新加坡得到了普及。好，说完了马季在新加坡普及相声艺术的故事，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猜谜语片段。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可以啊，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没问题。 不过有一点。 什么？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啊， 咱们带一点赠品。 哦，有点奖品 好不好？ 可以啊。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啊， 你没猜着， 哦， 你给我十块钱。 哦，你说一个我猜， 啊，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十块钱。 对对对。 哦， 好不好？ 可以啊。 哎哎， 那你要没猜着呢？ 我要没猜着 啊， 我拿你十块钱呢。 哎，里外里你拿我二十块钱呢。这 怎么了？ 这位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啊， 你给我十块钱。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现在谁说呢？ 我先说吧。 你先说。 可以吧？ 啊，你说一好的啊。来， 那当然了。听着啊，上吧。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这灯谜啊其实好， 千里相隔一线莲。 你仔细研究，他每句话都有毛病。 刮风下雨全不怕， 不是在这话里， 只听声音见面难。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它，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行了，行行行、 啊， 马先生， 哎哎， 猜吧。 完了， 完了， 给十块钱。 什么叫给十块钱了 啊？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是你说了没有？ 说了， 说完了， 说完了。 对呀、 啊，啊，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那我当然知道了。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啊？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了？ 哦，心里分呐？ 怎么？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当然了。 你这谜底我知道。 你说说， 你这个是 啊？ 你刚说什么来着？ 哎，没听见不是？ 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十块钱呢？ 啊，就惦记这钱呢。 啊，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啊！ 你仔细听着， 慢点说。 哎， 嗯， 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嗯， 只听声音见面难。 猜着了，猜着了， 猜着了， 不用怎么转脑子， 脑子不错呀。 猜着了， 什么呀？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哎， 怎么样？怎么样？ 谈情说爱， 没错。 不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啊！ 您这有奖吗？ 哎，怎么没奖呢？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对呀、 啊， 嗯，谈情说爱嘛， 啊，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就俩人交谈 啊，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 嗯， 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千里相隔一线连。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那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哎呦， 对不对啊？ 爱得够结实 啊！ 刮风下雨全不怕，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啊，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当然是了。 我只听声音，见面难。 对呀、啊， 怎么对？ 谈情说爱啊， 啊， 能听这声音， 当然了， 见面难啊。 哎， 对不对？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怎么见面难？ 是啊， 因为他 啊， 他 啊 啊 啊， 是啊， 什么叫是啊？ 什么是 啊？啊， 这不是说了吗？ 说什么了你这？ 哎。你看、俩人谈嘛 啊， 俩人谈啊 啊，是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对， 谈他听这声音了 啊，是啊， 听这声音了呢， 他怎么见面难呢？ 这个啊，他也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啊、 对呀、 啊，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 那你说说， 这个俩人谈了， 对，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你说， 如果说， 哎， 我打个比方啊， 哎对， 可能呢， 啊， 也许你明白吗？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是我就说俩人、啊、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对呀、啊， 见面难呢，因为 啊， 你谈过没谈过？ 我谈过呀， 谈过你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 这对不对？不对 啊， 不对， 怎么不对？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啊？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请下假来了， 请下来了，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啊！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你问谁呀、 啊？不是， 我问你呢。 是我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对， 俩人谈， 对， 谈着起，对呀、啊， 哎，怎么 见面难了？ 是怎么呢？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不对， 怎么不对啊？不对啊， 哪儿黑上哪儿去 啊？啊，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但他看不见， 为什么呢？ 见面难， 怎么呢？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哎呦， 这个 太够难的喽。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这怎么对、啊？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谁也看不见谁。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不对 啊！不对， 不对，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这个 啊， 这是打电话。 打电话？ 哎，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啊，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打电话就俩人。 当然了，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嗯， 那不算那个。 哦，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有总机？ 第二句，第二句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这怎么讲？ 就打电话呀！ 啊，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哦， 哎， 甭管多远， 是的， 从新加坡到北京， 哎， 就一根线， 是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哎， 嗯， 我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新鲜呢。 第三句，第三句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这怎么讲？ 就是打电话呀， 啊，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啊， 照打不误， 照打不误， 哎，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 什么？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全不算， 像话吗？这抬杠！ 对，最后一句， 只听声音见面难， 这怎么讲？ 就打电话呀！ 啊，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电视电话怎么办？ 哎，那不算。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您这灯谜啊，牵强附会， 我真有牵强附会了， 不行不行，哎呀，真得了得了，这啊，得了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我说一个啊， 哎，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这个， 行行行行行 啊， 等会儿， 什么意思啊？ 拿来呀，十块钱。说好的，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 您不能不笑话你，笑话什么呀？ 行行行， 我就这样啊， 至于吗？至于吗？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十块钱，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十块钱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不就十块钱吗？这 就是十块钱呢。 十块钱， 怎么了？ 没带钱。没带钱。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带钱呢？ 难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一万五一张的， 有这么大票吗？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还带支票 的？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你说吧，你说吧。 我再说一个， 说说说。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说，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你听我这个简单，算了，你猜， 说呀， 完了， 完了，什么叫完了？ 不不不， 啊，您再说一遍。 仔细听啊， 仔细听， 刺啦， 完了， 哎，我说 我得问问您， 哎， 问， 刺啦， 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打一食物，吃的， 吃的， 嗯，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怎么样？ 得了。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哎，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对喽， 我宣布出来，刺啦！ 什么呀？ 煎鸡蛋。 哎，煎鸡蛋 合理啊？ 不不不不不 啊！怎么了？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热锅 啊， 生鸡蛋一颗，刺啦！ 就这一声刺啦，我十块钱没了。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你说， 你听这个， 你说， 刺啦， 这个呀？ 你呢？你等，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怎么了？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这难多了，这个、 那当然是了。 那我就别猜了， 不猜了， 认输了， 认输了。 您告诉我， 刺啦， 这是什么呀？ 又煎一个， 又煎一个。这位好，俩刺拉我二十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谁让你窝上猜来的？ 你才敢说吗？ 来，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敢说我就敢猜。 再来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啊，怎么回事？ 这回啊， 啊，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吧。 怎么调整？ 谁输了输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怎么样？ 行，刺拉 煎鸡蛋， 错了， 这是什么？ 煎鸭蛋。 怎么又改鸭蛋了？ 你想，你都调整二十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猜谜语》片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马季到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他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我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欧洲、北美和澳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喜欢相声，相声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聊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关于马季和儿子马东的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张信哲演唱的《远方》。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冷的时候我们都彷徨，取暖的人怕他出门游荡，于是守着爱，守在某个地方，多难都不走，管他